傻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成卷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。情不耐无尽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声叹唤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成卷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 想的太多，隐藏我自己，一次一次都是你爱中的美丽，每次回头都因为放不下，怕你犹豫。 并分的你，一阵痛。

像天。 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 缠不休，是情深缘。